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没事， 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从前往回开，春风一吹想起谁，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期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北京时间的8:02啊，各位晚上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月月。那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栏目。当然了，还是在开始之前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也就是北京青年广播，所以说呢，欢迎大家用我们传统的声音的方式，也就是 FM98.2 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当然了，更希望各位啊用我们更加新的方式，也就是视频的方式一起参与到互动来。首先呢，第一种办法就是我手中的这个小牌子，也就是关爱青年计划。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关键词，点击关注之后，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按钮，就可以直接进来参与互动了。当然了，还有更多的互动方式哈，就比如说呢，在北京时间一直播当中去搜索活力982，同样是可以找到我们的。 1999，喜欢巧克力，喜欢我巧着你叫自己仙女，前世坐车都坐轿子里。我说你神圣，说那我仙女不会烹饪，你却说等等。 没错，我们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用音乐准时和大家进行相约。当然了，在每期的节目当中，不仅有好听的音乐，还会请来啊为大家来分享这些非常美妙音乐的这些大咖们。当然了，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仍然是非常重量级的嘉宾哈。这样呢，我们闲话少说，先让他们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班乐队。 哇哦！ 对，然后那个我是班乐队主唱徐晨曦。 哎，我是吉他手王翔。 我是鼓手悟空。 我是贝斯老牛。 哇哦，这个是先跟大家打一招呼见一面哈，而且我感觉今天大家这个装扮来说就很酷很特别，所以说这样我们先声夺人，先用自己的这个音乐作品来向各位展示一下我们的班乐队啊，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自己的风格。那我们继续听完歌之后再继续聊各位的音乐好不好？那我们先来第一首歌，是来自我们班乐队的迷路，我们一起来听。 这好像我这摘了吧， 到在今天的先声夺人的部分呢，我们的班 band 班乐队哈，给我们带来了一首非常好听的《迷路》。那其实我们听说，好像这个《迷路》是之前去年的一张专辑，算是一个代表作，是不是？ 那对，就是这首歌是去年那张 Who's Band 专辑的那个主打歌吧，应该是。 Who's Band？ 对， 谁是班乐队？是吗？是这个意思？那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说一下，给我们简短的介绍一下你们乐队？ 其实我们乐队这个，怎么介绍呢？就是从组之后吧，就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事儿。 嗯， 就是，其实我挺想分享的，就是我跟我们吉他手王翔的一个遭遇，其实特别好玩。 王翔笑了， 对， 心有灵犀，然后就还没说出来呢，就已经知道什么事儿了，是吗？ 对，因为当时我跟翔哥是在北京的一个乐手群里面认识的。认识之后呢，当时我在找一个吉他手，因为就之前那个对吉他手就是不是特别合适，然后呢就一直想换个吉他手，换了，然后之后呢，他加了我微信之后，他问我你那天是不是在某一个排练室排练？ 嗯， 然后我说对，然后他跟我说，我当时就在外面那个沙发上坐着。 哇哦， 对，然后我后来知道，就是那个排练室他。里间有一个纹身室，纹身工作室，然后就是他的工作室。 哦，这个还是很有缘分的，是吧？ 对，这个事儿其实特别好玩，我觉得。 嗯，所以后来就是确认过眼神之后，就是遇到了对的人。 对。 那王翔当时有没有想到，哎，这之后就成为了乐队当中的一员，并且成为了一个很好的伙伴？ 我刚开始看他染了一个黄头发嘛，对，我还这个背后看像个姑娘啊，瘦瘦的。对，然后对高高瘦瘦的，然后结果一扭脸啊，是一个小伙子。对， 这个 出乎意料。 最初的印象是这样啊。 对，对，结果没想到就后来就组队了，对，一起。对，共事啊， 这是您二位就是相遇的这样的一个小故事。 对， 那其实刚刚先声夺人，我们分享了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之外，其实大家可能对于你们这个乐队的风格、音乐风格会有一个判断。 嗯， 那你们有没有自己音乐方面的定位？ 其实我觉得这个风格比较难定位吧。就是， 对，我也觉得很难定位。 对，就像你要说有 vintage 这东西，它确实也有，然后有一些就是经典摇滚的东西它也有，然后也比较那个 ska 的东西也有，就是很难做一个定位，但是很大的应该还算摇滚乐吧。 嗯，对，摇滚乐为主。那我们其他的人有没有自己对于就是这个乐队的一个想法？因为你们都是其中的参与者嘛。 我觉得我们不太喜欢。就是给自己身上贴标签吧，就可能有些乐队一开始就可能会说我是某种风格，只玩某种风格的，然后可能这个，可能也许在前期的推广会比较会有帮助吧，就是你可能就是只针对这一小部分，然后群体，然后可以去做一些推广啊，然后迎合大家的口味。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流行音乐发展了就这么多年，然后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就是其实整个世界都越来越趋向融合的那种，就不再是一种某种单一的成分。就是我希望，就是我们乐队里，就其实就是大家，可能在创作的过程中想到一些，只要是合适的元素，跟这首歌能表达的东西是，一样的、一致的，我觉得就 OK。就我们都不太希望，就是说把一个乐队拘泥于说某一种风格来定义，然后我觉得那样也会。之后那个路也会越来越窄，对， 就是摇滚为主，同时又不想单独的去贴某一个标签，而希望可以更融合的发展哈。 对， 那我们的悟空和老牛呢，有没有对于这个乐队的一些自己的想法？ 就是我想法其实没有那么就是太多吧，就是我跟他们其实差不多，我觉得也不用太想说我要弄一个什么风格的乐队，我要做也必须要做什么风格。就是首先就是我觉得这个音乐对我来说，我就是先入耳的时候就觉得这东西好听，然后这是最主要的，然后其他的像一些什么其他元素啊什么的，这些都是慢慢的可以去往音乐里去融合，不用考虑说什么风格不风格的。 那老牛呢，当初加入的时候没有一些想法？ 加入的时候，其实还是大多数还是我是以主唱为 主唱啊、 嗯，因为我算一个乐手吧。 嗯， 我还是以他的风格为主。 嗯，明白明白、嗯，确实是这样，需要一个融合的过程，就是互相进行这个协调的一个过程哈。那我觉得刚刚也是分享了这个最初大家相见的时候的一些故事。那四位成员当中有一位很特别，就是戴着墨镜的这位哈，唯一的一位女性成员、 啊， 也是我们的悟空，名字很个性，然后今天的装扮也很个性。你是故意要戴着墨镜吗？ 那个、主要是就不戴眼镜看。 就是不酷， 紧张， 对，主要是酷，对。 啊，你想排演出什么的都戴眼镜 啊、哦，是这样， 就怂吧。 其实会更酷啊，增添一些魅力，就是神秘感、啊。那悟空当时加入到这个乐队，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故事？你是怎么选择或者加入到这个乐队的？ 我来是，就是上一个乐队的那个主唱，他要考研，然后没时间弄了， 嗯、 然后那个因为。我想着要是不行我再找个别的乐队一起吧，因为平时要是没有乐队练的话肯定好多的东西啊也是缺失的、 嗯、 然后我就发了个帖子，然后有一天不知道是半夜还是什么时候就许成熙然后就发了给我留言说你说你现在方便不方便什么打个电话什么的， 嗯、 我就一聊聊了半宿， 深夜的一次长谈， 对对对， 嗯，奠定了这次这个乐队的、嗯、又一个成员诞生了，也是很特别的一位、嗯。那我知道你好像之前喜欢朋克音乐是吗？就是在此之前 是一直都喜欢、 嗯、 那个，尤其是街头朋克， 嗯， 然后。包括那个就是心里的想法啊，然后一些生活状态啊，都也是 挺也很朋克。 然后来这个队儿吧，其实我着实喜欢，但是并不是说音乐上一定要弄成朋克的东西什么的， 哦、 并不是。 嗯、 然后、来了以后，那个就是这个乐队风格并就比较融合吧，什么风格都有。 嗯， 然后就是慢慢的好多东西自己也在学，在练什么的，特、 嗯、 别适应其他的音乐风格嘛。 哎呀、哦，我们也是听到了各位啊，对于这个乐队自己的一个基调啊，或者是风格的一个描述。当然，也希望各位可以多多的通过我们的视频、音频的互动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关爱青年计划，大家可以在上面留言互动。当然了，我们还是会有更多好听的音乐来奉送。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班乐队的《逃跑》，我们准备一下，准备开始听一听这首好听的《逃跑》。好了，好，我们准备好了，好。 加速逃跑 里转转玩玩，走走看看，还算是有点盘缠。去海边走走，去沙滩走走，你偷偷的跟我说你喜欢，谢谢你的爱1999。喜欢巧克力，喜欢我瞧着你叫自己仙女，前世坐车都坐轿子里。我说你神圣，说那我仙女不会烹饪，你却说等等，外卖吃起来一样丰盛。 哇，刚刚大家听到的就是我们班乐队 Ban Band 的一首非常好听的《逃跑》啊，好像也是在这种繁忙的时间、繁忙的时空穿梭当中，听完了之后就很想就是来一场心灵的逃跑，我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我看到有很多朋友也在留言说，班乐队的音乐帅帅的，是不是跟人一样帅哈、啊？同时还说加油加油，好听啊！有朋友已经陆续的进来了，所以说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继续通过视频或音频的方式跟我们互动。当然了，最佳推荐的就是我们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公众账号，点击关注之后左下角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链接，赶快进来看一看我们班乐队以及听一听他们非常好听的音乐。那刚刚也说到就是像我们的悟空同学是有自己喜欢的之前的音乐的偏好的，比如说偏朋克一点，生活方式好像也有点偏朋克。那是不是每个人心目当中都会有一个自己啊理想当中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这个音乐风格的人？大家是不是都有自己比较钟爱的音乐风格？ 对， 可以分别介绍一下。我们主唱先来吧。 像我其实是听一些那个老摇滚啊。 OK， 那个，像我其实是一些听一些老摇滚，然后听一些比较老的硬摇，比如说枪花啊，然后 ACDC 这种类型音乐会多一点，然后蝎子呀那种，要再偏激一点的可能就金属乐，对，金属会比较多一点。 你之前是做这个的吗？金属乐？ 我弹过一段时间金属乐，但后来就是还是感觉不太适合玩这个东西吧，感觉。 你是 对对， 现在就是跟那个时候的强劲比起来，好像瘦了很多。 对，因为当时那个谁都有年轻过嘛。对， 就是，但是自己曾经还是很喜欢，就是金属乐这样的风格，是吗？ 对对，然后就其实要说喜欢的话，我那个金属乐我还是很喜欢，就是一直也就包括现在也一直在听，比如说潘多拉那种这个也都在听，然后但我听都是比较偏老的东西，所以像我自己会比较喜欢就是反正其实也不光金属乐吧，就是都听吧，都是比如说老布鲁斯啊，然后老 funk 那种都听，然后因为想听的多元化一点，然后后面能够给乐队就写的东西能够多元化。 可能之前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后面呢逐渐又扩大了自己听歌的方向。 对对对。 那王翔， 我杂食， 也是杂食。 对，我比较杂食的，就是我什么音乐风格其实都会听，然后但是我 偏爱的吗？ 我其实比较偏爱那种律动感比较强的，然后就是不用特别复杂的那种配器，然后它可能能比较简单直接，就是传递出那个作者他表达出的情感，就是像 blues 啊、funk 啊，然后爵士啊、fusion 这种，然后不过我也很喜欢电子啊，就是会 还是挺杂的。但是喜欢那种简单的律动感，是不是？ 对，我喜欢律动感更强一些的东西。对， 明白明白。那悟空刚说了喜欢朋克，还有其他的吗？ 朋克是反正是最喜欢的吧，然后其他的像ska punk 呀，还有那个就是那种根源的 roots reggae 啊什么的，像 funk 什么的也都挺喜欢的，其实都还挺好的。 就是自己喜欢某一种，然后后面好像接触的都有增加，都有就是变宽这些风格。 对， 那我们老牛 我是喜欢那个 funk 跟 fusion。 会有一些重叠部分，大家其实 对，还是有比较就是偏律动型的。 那最终其实因为某一个就是一般来讲这个乐队啊什么的，因为就是可能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有自己喜欢的音乐类型，最终还是要趋于一致的，因为要创作出来共同的音乐嘛。那你们之间有没有互相之间的妥协呀，或者是改变呢？就是以谁为主还是怎么样？因为不同的乐队他们可能处理的方式不一样。 石头剪刀布 啊？是吗？ 开玩笑。 世界上最公平的办法，石头剪刀布。 对， 啊、就像我们用的，可能一般都会用黑白配啊，这之类的。啊、 另外一种很公平的办法哈，那其实就是肯定会有一些就是主见需要去拿捏。那你们平时怎么去处理这样的办法？ 就是对于一首歌的定位和它的风格的那个选定的话，一般我们都是会。比如说我有一个动机，然后呢我会甩给他们，然后他们可能会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想法这样子，然后比如说老牛的那个想法会比翔哥的想法要好一点，那么就咱们每个想法都试一遍，就试一遍之后，然后如果说最好的那个，那行就用这个。 哦， 对，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还是挺公平，而且大家都可以尝试自己的，就是一些想法、一些 idea 哈。 对。 那其实，比如说，有没有想过，就是比如说，因为应该会有一个主的定调的人，然后同时其他人会不会也把自己之前喜欢的一些元素啊什么的，尝试的往里面去加？ 也有，就是像《迷路》《逃跑》这些歌，其实都是我刚开始先定的基调。 嗯。 然后定完基调之后呢，是。因为当时这个定基调这个乐队不是现在这个乐队，是之前的那个乐队，然后今年就这个乐队是我在今年去年的10月份重新换的大换血之后，然后重新去做的这个新的一个班，然后呢、就是他老牛和翔哥是同一时间进来的，然后他们进来之后，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可以去把之前的歌做你们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明白。 对，放你们自己的东西进去，这样的话会有你们自己的精神在里面。 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哈，我们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半点儿，然后我们待会儿稍微的休息一下，等到我们半点过后继续来分享音乐。 坐上能带你回家，于是我丢下了没有必要留下的，带你坐上月牙看爱情雪花又下了，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0:31啊，现在是过了一个半点之后，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了。还是同样的，大家好，我是月月，要自报家门，然后呢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就是北京青年广播，所以说呢大家有多种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呢就是比较传统的方式， FM98.2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当然了更加欢迎的就是各位通过我们视频互动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因为我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来留言了，还有送礼物的啊，欢迎各位。那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之后点击关注，左下角就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按钮，点击进入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种种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这个关键词，同样是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的。 还真的没有几辆凌志，但有招凌志，我一定要去买台凌志。 哎，那现在呢，各位应该是通过半个小时的节目已经知道了，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班乐队 Ban Band 啊，各位再次打一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班乐队。 哇哦，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班乐队啊，班乐队 Ban Band。之前其实，在前半个时段已经是给我们带来两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了，一首是《迷路》，一首是《逃跑》哈。那其实接下来我们在下半场的开始，还是同样的，先用好听的音乐来征服各位的耳朵。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是《若有似无》，好不好？我们准备好了吗？好的，那我们开始。若有似无，来自班乐队。 浑浊的酒杯，一曲情歌醉得人落泪。他说爱情不与人回味，不过随声与一人相随。随他今夜不论错与对，不过忘了他的美。若今生只得在岁月中前往她的美，欲望在黑暗中贪睡。若爱里面前人总是会选择贪杯，若有似无的感情很美。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叫做若有似无，我觉得这个好像真的很特别，因为在声音的处理上也会变得若有似无起来。 对，这首歌其实当时应该我记得当时是这张上张专辑在发的时候，是 对，在某音乐平台上面是点击量也是比较高的，然后评论量也比较高，然后很多人都说这个因为这首歌其实我们有将近半年没有演过这首歌。 哇，我们好荣幸啊，又在这边听了一个现场 live 版的。 对，然后今天可能是那个我们那个改编完之后，就我们改编完了之后，第一次就是正式的搬出来去做一个不插电的一个演，然后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神奇，这首歌。 嗯，对，很神奇。 听众们抄着了。 对，我觉得很神奇。 嗯， 就它本身明明是我唱的会特别多的一首歌，然后就编到现在变成一个我都不怎么用唱的一首歌。 哦，这是指的是什么？ 就是那个它本身的一个歌曲部位的话，其实是那个是属于 A2B 然后 A3B2 这么一首歌。 嗯， 然后呢就现在只是变得那个 A1A2B1 然后 solo A3 没了。 哦，我知道了，就是可能经过了一个改编，就跟之前的版本会有一定的变化哈。 对对对， 所以就变得很神奇了。 特别神奇。 对，我觉得就关键的东西，就如果陈凯歌的话，因为本身这个歌就叫若有似无嘛，所以说要有些东西，我觉得要做减法，就少的东西反而别人能更记印象深刻，然后他会可能更期待那个声音出现。 哦， 对，所以就对， 还真的是，因为我刚刚在听的时候也会有一点，哎，我说不可能这么快就要结束了吧，然后后来突然这个声音又若有若无的出来之后，若有似无的出来之后，然后就觉得还挺奇特的哈，所以是做了一定的减法的。 对对对， 嗯，还是真的很神奇很特别。我看一下网友的留言，有朋友说感觉班的歌曲很好听，给人一种很慵懒的感觉，然后还说在下班路上听着刚刚的逃跑啊那首歌曲，说仿佛忘记了堵车的烦躁心情。然后同时呢还有网友说帅帅的，然后还有网友应该一看就是非常铁了哈，他说呢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啊，谢谢。还说7月13号也就是在明天啊要在北京有专场的演出，是不是？ 对对对，明天是我们那个第一个主题专场。 嗯， 然后那咱们打个广告吧，好吗？ 可以啊， 那个、 可以啊，就是这个意思。 啊、对对对， 看我都不说话了。 感谢就是那个明天我们乐队会在那个朝阳门的天草之间， 嗯， 那个 BSP Live House 里面去做一个咱们班乐队的首次主题专场， 嗯， 原班人马这样一个主题，然后这个就副主题是叫迷路嘛？ 迷路。 对，迷路就是英文的那个就拼音的那个迷路，对、 啊、 对， 拼音版的， 对对对，就拼音的迷路。 MILU 对对对，然后对，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是迷路，就是 have lost 那个迷路， 到 了中间可以理解成是歌曲的那个迷路，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谁都会有那么一段，就是。感觉自己迷在某个城市，在某个时间段，在某个地点是丢了自己的一个状态，然后然后明天若有似无这首歌也会放在现场去做一个现场的一个演绎。 哇哦， 对，然后到时候是一整个都是插电的全效果的一个现场，然后明天会放出另外一首还没有发行过也没有在任何场地演出过的一首新歌。 哇， 对，然后最主要的是明天我们会在现场送出一件由我们经纪人自己手绘的一件全球只有一件的限量 T 恤。 哇，天哪，看来明天还真的有很多料，不仅是声音音乐方面的，还有很多其他的惊喜哈。 对， 刚网友也说之前就看过你们的现场 live 版，然后同时还是期待明天的见面。对，然后同时还有朋友说来给各位给我们的班乐队送礼物了，还送出了很多真的泰迪熊，感谢。同时呢还有说老牛憨厚可爱，老牛你要不要说两句？ 我是比较话少的 啊、话少的，那看来是真这样哈。然后还有 可爱的老牛。 然后还有那个陈永仁同学，然后露出了一个神秘的微笑。然后同时还有朋友说期待好听的歌，继续不要停。然后还有说强烈要求就是很多歌曲上榜哈。还有朋友就是听到了这个若有似无这首歌也是说非常棒非常棒好听啊、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还说最近有没有新歌，还有问就是希望期待明天的若有似无的 live 版以及新歌的放送啊，真的这个留言太多了，我这刷不出来了，所以我就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天啊。因为上半场上面的一个时段呢，我们其实除了聊音乐，除了给大家放送音乐之外呢，其实也聊了很多这个乐队自己每个成员之间的故事。那其实我知道像每个人都很特别，那我们吉他手像王翔，你之前是不是有自己一个其他的身份或者是职业？ 对，我是做纹身的，然后、对，然后我也做设计，做平面设计的工作， 平面设计， 对， 那你觉得为什么突然要跳到音乐这边？ 就是这是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的一个事情，对，所以我就很愿意投入时间精力，然后去做这个事情。 啊， 对，它能让我开心啊。 嗯， 对， 让你开心。 对， 然后同时也是，你觉得这两个之间会有共通吗？ 会有共通吧，就是都会有灵感啊，或者审美上的一个其实共通点的、对， 所以现在其实也是就是在美的方面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就是在音乐方面是吗？ 顶峰不敢说、就是至少拓展了新的领域吧。 明白， 对， 明白， 至少他美了、 是吗？ 对，至少他美了。 我好想知道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因为他说他对你的印象是那样的、然后你有没有对他的第一印象？ 其实我当时对就他告诉我他在门口坐着的时候，然后我当时一直在回想他是谁啊，因为那天那个排练室的那个沙发上面其实是坐了很多的人， 好吧， 然后就在想他是哪个呢， 完了， 哪一个？ 对，因为当时就有我朋友什么我们在一起、然后因为我属于那种就不动声色在人群中默默观察别人的那种人、对，所以就应该比较难发觉，对，因为我长得比较普通，然后所以就 我觉得你们俩这个第一印象说完了之后，就是下个节目可能要有一点故事发生， 对， 互相聊一聊。 那个就是爆一个小料，就是他之前还是长头发的时候， 长头发， 对，他之前是到这儿的长头发， 到中长发，跟我一样了， 对，比主持人要长， 对，中长发的一个发型，然后呢，当时我看他一个侧脸，我们当时排练完，然后在他的工作室里面，就是在喝酒的时候，然后在偷小聊天的时候，看他侧脸特别像一个人，然后当时惊了一下，是我喝多了吗还是什么？然后。再定睛一看，哎，这不是老丁吗？那个唐朝乐队的老丁，老丁，那丁老师，对，哎，这不是老丁吗？然后这时候他把脸转过来了， 然后 看， 原来是你， 对， 没有，我觉得这个就说的不对了，我一直被誉为这个东四环林更新， 哇， 那我还 这么一说还有点 很无耻， 更像韩庚，就是彼此的印象啊，也感觉平时日常的正常的聊天氛围可能就是应该更 happy 一点， 对对对对， 我觉得今天可能来节目稍微有点收着哈。那旁边我们的这个悟空还有我们的老牛啊，因为现在怎么都开始莫名其妙露出了神秘的微笑、 我可以爆悟空一个料， 可以， 悟空是北京东四环最朋克的妇女 啊、是吗？ 对，是公认的，对， 对， 公认的。 有没有日常的一些表现，就是私下的一些表现？ 表现， 对，你可以说说你的表现。 你也可以由别人报，你可以自己选择，或者自己说呢？还是 那我给你报一个吧。那个对象， 猝不及防的一个爆料。 对，像咱们家那个悟空呢，他自己在开店，自己开店在大柳树，然后打广告啊，那个去大柳树可以找他。对，那个全场那个 开的什么店啊？ 小杂货铺 啊， 对，小杂货铺，然后 方面的东西，就是 里面一些外单啊，然后一些服装， 是不是很朋克的服装？ 也不是，都是给国外代工留下一些，就是我自己特别喜欢、好看的呀，或者有意思的东西， 那应该很朋克。 但是他做生意的方式很朋克，对，就是可能别人多问了或者怎么样，然后就他就。 不卖了， 不屌人家了，对 对对，不卖了， 就很酷的， 对，不卖了。然后那个，就当时有一个料，我觉得特别猛，就是那个，就他的隔壁店就会放一些，就是抖音神曲嘛，然后呢，然后什么某首神曲嘛，对，然后呢，那个他听下去之后，他就开始在店里放一些死核啊，然后放一些那个死亡金属啊，放一些异教啊， 哇， 然后开特别大声去怼人家， 哇，用音乐怼。 那个不是一般的流行歌曲，其实我不排斥流行歌曲，但是就是有一些特别恶心词儿，巨恶心的洗脑歌曲实在受不了。有一天早上我自己起床，突然就蹦出来一个就受不了的东西，然后就怎么也甩不掉那种感觉的，就那种他们经常会放那些特别恶心的。 然后你的处理办法就是放？ 我一般就忍着吧，因为人家也有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有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有时实在是 就忍不了了，特别难受的感觉。 嗯， 然后我就会放一些那种特别和的东西，然后和呀的啊，然后就是让可能没不习惯听这种东西人一听就想吐的那些，然后就声音巨大，就周围八九个店都能听得巨清楚那样的特大声。 我觉得你这是以毒攻毒的方式， 对，然后挺管用的， 挺管用的哈，大家都学了一招。那关于对，这是关于我们的悟空。那关于老牛有没有爆的料？ 关于老牛要爆料的，就是那什么？ 没有，老牛说了没有？ 有 。老牛，你这样不说话，真的会被人欺负的。快爆料吧！ 对，那个什么，就是，他们的料都在我手上。 哇，平时得多讨好。 那个一会儿，那个下节目之后，一人50封稿费啊。 看你收到什么程度了，好少。 那你100， 没必要，我哪？ 所以老牛有什么料吗？ 老牛就是纯属的那个什么那个就是被女儿管着的那种，你知道吗？ 啊， 对，他就他闺女叫蘑菇，然后呢就是动不动不行，我陪闺女呢，还陪姑娘呢。 啊， 对，老牛是姑娘迷。 哇， 对对对对对， 可以，哎，这个 自己的姑娘迷啊， 这是一个很值得骄傲的事情。这个可以有，这个可以有。那说到姑娘，然后其实，在你们的歌曲当中，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姑娘，就比如说纹着纹身啊，纹着刺青的姑娘，而且呢，还是如果你遇到手腕有刺青的姑娘，是不是有这样的一首歌？ 有， 感觉名 这 第一首歌， 对对对， 名字就很特别。要不我们再用声音的方式，用音乐的方式来听一听你们歌曲当中的这个手腕有着刺青的姑娘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来听一听好不好？那现在可能要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演奏的方式。看到我们网友也是特别的热情哈，说好期待乐队爆料，还说就是还一直都在说，哎，这个怎么没露脸，那个怎么没露脸，我们都是基本上平均的，让大家都看得到哈，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那同时还有说不能来现场，明天很遗憾，然后希望我们的乐队可以能到来到我们的南方做演出啊，有没有听到？希望各位可以去南方做来。好，那我们现在 南方的话，今年可能有机会可以去。 可以的哈，因为我们网友有说到。好，那我们现在先不说别的了，先来通过音乐的方式来继续的放送快乐。如果你遇到手腕有刺青的姑娘，一起来听。 翅膀，过一口冷冷的风。 哎，这是一首歌名叫做如果你遇到手腕有刺青的姑娘啊，来自我们的班乐队。然后网友也说了，说好想知道这姑娘是谁呀、啊、有故事吗？ 这个就很多人会以为这首歌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它不是一首情歌。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首歌是我当时写这首歌是因为我上海的一个制作人朋友，对，然后他当时是因为就是说一些家里的一些原因，然后他自己一个人带着小孩子，然后每天上班啊，一个女生，对，然后人家上班啊下班，然后挤地铁，然后去供他的儿子去生活学习这样子，然后当时我们这圈子因为都是音乐人嘛，然后都觉得那。就是因为他这个人也比较倔，就如果说我们要给他就是要送别的东西，他们就他可能也不会特别接受这样子。 明白。 所以呢，就是我们就说每个人那尽可能给他写个作品吧，那写首歌给他。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时候，当我这首歌发的时候刚发出来，然后他听到之后，直接那天晚上是。那天我是从上海回我家那边，然后。在火车上接到他电话，大概11点多这样子吧。我接到他电话，他跟我说：“你为什么要把这首歌发出来？”然后我说：“就我觉得挺好一首歌，然后让更多人去听到说有这么一个人，我觉得还挺好的。” 嗯，看来还是有故事哈。同时呢，我相信每个人身边可能都会有一个像这个纹着刺青的这样的一个姑娘一样，然后默默的很坚强，然后在努力着，在生活着哈。那同时，我看到网友说，不管是谁啊，不管这个姑娘是谁，都要永远的支持她，力挺她。然后还有说，据说主唱做菜很好吃，鼓手排练演出时爱吃糖，还说老牛很女儿奴，祥子很骚气啊！你们这个粉丝有点厉害了，就爆的有点多啊！这可能是属于那几百块的封口费里面的。 对他那个封口费可能得上千了，我觉得。 哦，完了！ 这可能我付不起了。 这个没关系，我相信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不管是去现场去听我们的现场 live， 在明天也好，还是用不同的方式啊，去继续的去感受他们的音乐也好啊，都可以继续的了解他们，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时间实在是有限。这样，你们把自己的音乐，就是比如说在哪里可以找到你们，不管是微博也好，还是各大音乐平台上的这个相关的搜索方式也好，跟大家说一下，顺带也说一下明天的 live house 可以吗？ OK， 是这样子，就是。如果各位喜欢听班乐队的一些作品的话，那咱们可以上网易云音乐，网易上面有我们最全的一个歌单，然后那个 QQ 音乐和虾米也可以搜到，但是不全。QQ 上面因为没有给那个呼斯班这张专辑的一个授权，然后虾米也没有给，所以上面可能就是一些试听版啊，或者说就是一些。就是一两首的新歌这样的，就五和飞这样的新歌可能会在上面能够搜到。然后明天的专场的话，对，那个如果各位想要了解班乐队更多动态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班乐队的这个微博，然后我会在微博上面第一时间的去发布我们的一个动态信息。对，然后 微博就是班band。 对，班乐队那个主唱徐生基就是我，对，这个是我的工作号，然后那个咱们可以关注一下或者私信一下，然后我把你拉到粉丝群，这样子也可以，没问题。对，然后那个明天的专场吧，明天的专场，嘉宾呢是节奏旅行家和温莎森林，两个都是特别老的一些队伍，然后也是我在圈子里特别好的朋友。为什么选这两个队呢？因为都是特别好歌嘛，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真的特别特别的熟，然后风格也特别搭啊，所以我觉得明天会是一个轻摇滚比较好的一个现场了。 哇哦，我们也是非常期待哈。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我们的班乐队，同时也多多关注我们的982挑战新歌声。当然了，时间真的太有限了，最后我们还是用音乐来结束我们今天一整期的节目哈。那最后带来的是一首歌，叫做《臭虫》，我们准备好了吗？一起来听班乐队的《臭虫》。 归到街上，这里没有相自恋。